你今天是起飘来者， 求福福念， 生人 不忠， 贪食患累。 起 救经者，求祝福念， 生人不忠， 贪食患累。起读人者， 求祝福念， 生人不忠， 贪食患累。 起回人者，求祝 福念，生人不忠， 贪食味累。起食人者，求祝福念。 生人道中 贪合游累， 起服灵者求祝福念。 生人道中贪合劳累， 起应灵者求祝福念。 生人道中贪合名累， 起忧心者求祝福念。 生人道中贪合名累， 起思沉沦求祝福念。 生人道中贪欲达累。 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就是智人去的第二波，名为这个智释。 咁啊，智释 解释呢个人去。 哦，语音当知佛云： 你阿难，对于此等嘅事情啊，系应该要知道。个死飘零者，就系个冤公啊，由于呢个贪执堕落地狱，咁啊后来地狱罪忽，从地狱出。佢異物成形，就名為佢就怪鬼。咁啊，鬼佢業報盡啦，就多為焦慮。佢話死焦慮者，咁啊焦慮個罪業不，咁啊求得復形，生於個人道之中啊，佢就貪食淫累啊。就話雖然佢做人，但係仍然咧係還罪無息，係不通道理。咁啊，佢就貪合還累。個地救星者就係因公啊，人執墮落地獄，後來地獄罪不從地獄出，咁啊業風成形，名為佢就佛鬼。咁啊鬼嘅業障緣果啊，就為呢個救星啊，佢話地救星者。咁啊救星嘅業債亦都投得啦，佢話投得復現。就生于人道之中，就贪合而累。佢虽然咧系做人，但系仍然咧系愚痴昏迷无知，咁啊叫做贪合而累。佛比胡伦者，求得佛缘，生人道中贪合容累啊，就系、是、因中由下十堕落地狱，咁啊地狱罪不从地狱出。咁啊，二出成形，名为佢就魅鬼啊！咁啊，鬼个债还尽啦，佢就为呢个狐狸啊，咁啊俾狐狸者。咁啊，后来狐狸嗰啲罪孽不啦，咁啊生于呢个人道，佢话求得佛缘，生人道中。咁啊，佢虽然做人啊，仍然咧系劳劳碌碌。营营业业啊，无有知识，咁就叫做贪合容累啊，容即系容容碌碌咁解。佢话俾毒人者就系因公由贪执堕落地狱，咁后来地狱罪不从地狱出，咁啊二重成形，名叫做苦毒鬼。咁啊，鬼嘅業報盡啦，佢就為呢個毒類啊，佢話俾毒輪者。咁啊，後來被毒輪呢種業報完啦，佢就得生於呢個人道啊，佢話求足復形，就生人道中。咁啊，佢雖然係為人，咁啊仍然係剛強道惡，親恨正親，不受道理啊，咁就叫做貪合狠累。所以这个人的个性呢很狼狠的，很光躁的。他说给回轮者就是因中呢由这个冤十个地狱，后来地狱罪不从地狱出，那他越衰的承认名为他就厉鬼的。那厉鬼的越报上呢，他就生于这个回轮，他说给回轮者就求足復形，就生人道中，即係回同之一類，已經咧係還不啦，佢就生到呢個人道之中。咁啊，貪合味累啊，佢雖然咧係做個人， 但是他的身份呢是很微贱啊，为人的奴婢是为这个主人所用。他被敌人者就是因中呢为万疾堕落地獄，后来地獄罪得行地獄槍，他御器的成形呢名为就是恶鬼。鬼的业报上呢就多为食类啊，他说比食人者一头的服人就身人道中，食轮之一类的债已经是还不啊，他就生到这个人道之中，他就贪合柔弱啊，他即使做个人他都是柔弱啊，没这个安详之性，常常被人欺负，这些就是因中所谓万疾啊，骄慢过正欺凌别人，所以果上呢亦是众人所欺。不比服人者，咁啊因中由呢个寒疾堕落地狱，咁啊后来地狱罪得寒地狱出，就二幽成形啊，名为佢哋怨鬼。那鬼的罪孽原本呢，佢就为服类啊，佢话比服人者。在求得服人的生人道中，服人之一类债还不啊，他就得到做人生于这个人道之中，贪合劳累啊，他虽然是做人啊，仍然自心劳碌，冇时安静。他说比怨人者求得服人生人道中就贪合民类，咁啊，因中有见十堕落地狱，咁啊，后来地狱罪得从地狱出，佢已经成形，名叫做妄两鬼。咁啊，妄两鬼嘅业报上啦，佢就为呢个怨类啊，佢话比怨类者一求复原，真人道中怨类之一类嘅债已经系求不，佢就生到嘅人道之中啦。就贪及民类啊，就知民雅之空白世间浅直，咁啊贪于民类。就比丘精者就系因中往十堕落地狱，后来地狱罪得从地狱出，咁啊以名就为形啊，名为佢哋业主鬼。咁啊业主鬼嘅罪业满咗啦，就转为呢个幽精啊，佢话比幽精者不求得服人，生人道之中，咁啊呢个幽精嘅业报完，佢就得生为人啊，就贪合名类，就系话此一类呢，佢有智慧、有聪明啊，就能了世事，咁啊叫做名类。咁啊比之群伦，就因中众十堕落地狱。咁啊，后来地狱罪得从地狱出，咁啊，二人成形啊，名为叫做全凤鬼。咁啊，鬼嘅罪孽圆满啦，就为呢个禽类啊，佢话比禽类者，佢话投足就复原，生人道中，咁啊，禽类个罪孽满，佢就得翻做人啊，咁啊，贪合杀盗，佢为人之事。能够心智敏达，功巧多能，咁啊以上咧就系讲呢个十种嘅人才。个阿弥就是更加以福晒不求，福缘人道，皆无始业世先祖相生相发，个不遇乐不明正法，于尘劳中发以转量，此辈名为可怜悯者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叫做。人去的第三科名为叫做事事十六科能，这个事等就是以上呢在这个人类之中，这个皆是福晒求不，求不的服刑是人道啊，就是从最初堕地狱，地狱出就为鬼啊，那么鬼尽就到畜生，畜生道中呢是转生到为人，所以个事呢都是呢个色界，咁啊渐渐咧系圆满啦， 現在服刑啊，在呢個人道中出生，咁啊皆是無始，咁啊以上地獄、鬼、畜生，乃至到現在做人啊，都係無始時來嘅業計顛倒啊，所謂由一念嘅希望生，咁啊做呢個顛倒業啊，所以感到呢個顛倒果，個為業計嘅顛倒。相生就相生，咁啊無始時來，彼此咧就結緣，咁啊彼此就相生啊，亦都彼此互相殺害，所以流轉生死啊，永無止息。不至如來就不能正法啦。若果佢唔會遇到佛出世，亦都唔會遇到啊佛所講嘅正法啦。我話於尋路中就法已輪轉啦，咁啊尤其咧在呢個生死尋路之中，咁啊好自然咁咧就流轉於生死啦。咁啊即是話咧，如果你能夠遇到佛出世，能聞佛呢個正法嘅開示，咁啊依法修行咧，就於呢個尋路之中啊，就可以永遠咧係了生脱死。咁啊！現在佛話只會流轉於生死，都係相殺相生。若是不遇如來出世，不聞佛嘅正法開示，不依法修行咧，咁就肯定啊，於呢個循環生死之中啊，好自然咧就係流轉於呢個六道啊，永遠不能超出三界。所以佛話此輩啊，此一類人，名為一個最可憐，亦係最可憫啊！我話此輩名為可憐憫者。個阿彌，我佛有情人，就不依正覺，修三摩地，別修妄念，就前掌故靈。由於山林人不及至有十種尊，此就別是七趣。個第五科，嗱，以上咧講個地獄、鬼、畜生、人趣，咁啊講咗四科啦。咁啊，現在佢嘅第五科，即係七趣之中啊，屬於第五類，名為佢嘅是天趣，就係在人道之中，佢唔明白依佛法嘅修行，了生脱死，佢總係希望啊。所謂長生不老啊，咁啊呢一類人咧就屬於呢個仙趣，得分為三個別嘅初級種標。咁我阿彌就復有同人啊，即係有一類從呢個人道之中去修行嘅，佢就不依正覺，就修三地正覺就係佛。咁啊佛覺一切法即心性啊，而是覺咧。名為佢嘅真正覺，咁啊佢嘅正覺咧，啊佛教佢嘅弟子修行啊，就有兩類人，一類就係根性略為暗淡，咪一類咧就係利身上智。咁若是話根性略為暗淡嘅，佛就教佢修呢個三十七步品；若是話利身上智，佛就教佢先開蓮解。自起言行，從正起修，始終都係佛依佛見啊！咁就明為佢哋依見過修三摩提，但係現在加多一個不字，就係、是、不依見過修呢個三摩地，就係佢唔肯皈依佛，唔肯品佛嘅教導去修行。佢雖然有志向啊！有心想了呢個生死嘅塵路，但係佢唔知得啊！呢、這個了生脱死、離卻塵路嗰種全巧方便，等於話實唔知得啊！點樣去修行先至可以了卻呢個塵路嘅生死？所以此兩句經文咧，實啊含有嘅嘆息之意啊！話若然你不修行則已。你若是修行，一定要依佛呢個正法啊，修三摩地先可以了生脱死啊。現在話不依正覺修三摩提，信佛唔能夠得到出世解脱，咁佢就別 修妄念啊，由呢个妄心，即系妄念取向呢个虚妄嘅境界。咁啊，由呢个起点，都系以呢个妄念生灭心而修啊。咁就唔论你点样修，从始至终都是系妄啊，好似用沙嚟到煮饭，咁你煮来煮去都系沙。冇法子咧，係變成化。咁就譬如，若然你唔緊熟個教導去修行，你唔知得何者叫做心妄二本啊，咁啊錯念修習就修來修去啊，始終係虛妄。佢就全想故嚟，心心念念啊，佢想我哋呢個肉體咧係永遠堅固不壞。嗱，咁啊，可惜咯，我哋父母所生呢个肉体啊，有生一定系有灭啊，永远系无法坚固上持。咁啊，现在嘅全心希望呢个肉体坚固不坏，咁就叫做因地不争，就果招依托啊，冇法子得到呢个出世解脱。因為由於山林是人不及之啊，有十種仙嗱，咁啊嗰啲仙人咧，我哋通常講嗰啲神仙咧，咁啊佢就多數都係住響嗰啲深山大嶺去修嘅，即是咧人不及之，普通嗰啲人咧嗰啲地方去唔到啦，佢就響嗰個地方嚟到修行。由於呢個功能之分有不同。所以話有十種仙嘅分別，同有十種仙。個阿難俾眾生堅固伏理而不休息，直到完成念四行仙；堅固草木而不休息，直到完成念四行仙；堅固金石不休息，化到完成念六行仙；堅固動子而不休息，起精完成念空行仙；堅固精液而不休息，潤濕完成念天行仙。堅固精色不休息，七歲完成名空行；堅固就訓不休息，就發完成名道行先；堅固思念不休息，知益完成名妙行先；堅固交構不休息，感應完成名精行先；堅固變化而不休息，覺悟完成名絕行先。咁啊，此一段經文啊。就係是先佢嘅第二波，明白呢個別語。佛阿難，彼諸眾生啊，就係只在人道之中，佢想修先過一類人。佢話堅固伏理就而不休息，好似熟食紅棗、蜜棗、黃精、淮山之一類，但佢仍然咧要用呢個煙火啊煮熟嚟食，佢不能生食。但是他始终呢不服食这个五谷啊，只是服食红枣、蜜枣、黄精、淮山之类，那么他坚固服食而不休，时时都是如此服食，那么他就而不休息，这个食道完成名这个地行仙啊，因为服食以上所谓黄精、淮山、红枣、蜜枣之一类，这种道得以完成，那么服久身輕，長壽延。但是由於他未得神通，不能夠離地飛上虛空而行，所以別名叫做地行仙，就在這個地下行。他說堅固草木而不休息，若到完成而飛行仙。堅固草木他只是服食這個松花、柏子或者黃精等，但是他不煮熟來吃的，他是永斷煙火，那麼他這個功行呢就比上的地行仙呢就來得時聲了，他時時這樣服食而不停止，那麼他就而不休息，他若到定，那麼服好藥之道不以成就啊，身能離地，能夠騰雲駕霧，所以別名咧叫做飛行仙啊，佢可以響呢個空中飛行。堅固金石，而不休息，化道完成，令佢哋遊行仙啊。 嗱，堅固金石，金就係五金，石就係石刀。咁啊，點叫做堅固金石咧？佢就燒山沙，煉水紅，九轉三成啊，屬於可以長壽。咁啊，時時都係如是福，咁啊，就如不休息。個化道完成，能夠化形換骨，能夠點石成金啊！亦能夠遊戲人間，咁咧如是變化之道完成啦，人名為佢哋遊行天啦，佢如是咧響呢個人間遊戲。佢話邊個動止連不休息，氣經完成，名叫做空行天啊！嗱，邊故動止就係調氣固精，動止不移，令個精不絕。首先呢能夠為形涉空啊，咁啊時時用功，咁啊佢哋如不休息。個氣精嘅完成就調氣固精，此種道咧係不以完成，令到呢個身體輕輕，能夠騰雲駕霧啊，空中飛行，所以別名呢個空行天。我話邊故真亦是而不休息，潤不完成，名叫做天行天啊！邊故真亦佢係古天時現六翼啊！嗱，咁乜嘢叫做古天時咧？佢就用嗰條鯉呢個舌頭啊，佢就頂住咧呢個舌頭嘅底下。咁啊，個頂嘅時間長啊，就有一類水咧係出嚟，咁就叫做古天時。咁啊，佢將所出嚟嗰啲口水吞落去，唔會咧浪費啊嗰種嘅口水，就明為佢嘅圓玉啊，佢潤得完成，明佢就天行天。咁啊，佢意思古天時圓玉液不停咁樣去做去修啊，咁啊久而久之啦，佢個身體就好健康啦，咁啊通顏力光。能夠在這個空中飛行，這叫做天行天啊！所以邊故精色就而不休息，吸水完成，名叫做通行天。那邊故精色呢，它就改這個日月的精華，吸這個山川的壽氣啊，所謂飲下吐霧之流。那麼它如此常常都是這樣去修，叫做如不休息，佢吸水就完成啦。咁啊，久而久之，呢個吸水之功得以完成，亦能起神通，響呢個虛空飛行啊。咁啊，叫做通行之通嘅神通，行就空中飛行啊。所以合名叫做通行之。個邊故咁就而不休息？俗法完成，名叫做道行天啊！邊故咁咒？咁佢有一類修仙嘅啦，佢就持佢自己嘅咒語啊，有佢一類自己嘅咒語。咁佢一心持咒啊，直至咧嚟到禁止自己呢個妄想，咁佢就邊故就咁咒，而不休息。咁啊，常常都如是重咒啊！直至咧能夠禁止自己的妄想，無有停止而不休息啦。不術法完成啊，咁啊持咒有效，能夠施符越鬼啊，能夠念咒使神，咁啊以此為道啊，能夠治病的研究，咁啊叫做道行天啦。佢話邊故思念而不休息，益然成名叫行天。嗱，咁啊，邊故思念咧？咁啊，照呢個經文嘅文字嘅外表嚟睇啊，就好似咧修呢個因緣詞。咁啊，其實咧絕對唔係啊。所以呢個思念咧，就係佢呢個妄心，佢常常就有咁嘅念頭啊。咁佢嘅思念係乜嘢念頭咧？咁啊，佢就係修仙啊嘛。所以話全掌景門而出神啊。或者恨心翻田而念氣，或者想逢來而毀滅，都是屬於呢個思念。邊故咧？就係佢個心啊，好狠切咁樣而思念，時時如此，亦就而不休息。 所謂思意情啊，就思守心境，所謂心情意境啊，似得啦，好似得到禅定，名為叫做妙行堅。就堅固舟靠，而不休息，感應緣情，名叫做精行堅啊。嗱，乜嘢叫做舟靠咧？就係外道咧，以心係屬於火啊，嗰個心火心火啊嘛。嗱，咁啊以腎咧就屬水啊，所謂腎水嘅腎水。咁啊，現在佢在修仙道期間，咁啊以呢個心火下降啊，將呢個腎水上升，使得呢個陰呢、這個陰陽交合一樣，因此就成呢個仙胎，咁就叫做仙故周透啊，就言不休息。咁啊，感應完成，名叫做精行仙啊。嗱，佢常常都如是作，咁啊，久而久之咧，就成就呢個仙胎啊。佢呢個功行比前咧係微妙超勁，咁啊叫做精行仙。一個變化而不休息，各而成，名叫做絕行仙啊。嗱，咁啊，堅固變化咧。就是隨心變現啊，能夠隨境嚟嘅變化，咁就叫做堅固變化而不休息，覺悟而成，就係隨呢個心咧，所謂邪悟能起變化，能夠隱身蔽形啊，以此變化無停，而成呢個男女跳舞作樂。以惑人心咧，另外叫做觉悟，呢种咧呢种变化嘅道理，咁呢种觉悟咧属于呢个邪悟，名叫做绝行仙。佢以此迷惑人心啊，作为咧超越嘅境界，咁啊叫做绝行仙。咁啊以上咧论修仙嘅一共系有十种，咁啊安啊就是等低人中练心不。修正觉，绝不生理，受千万岁，休止深山，或大海岛，绝于人境，知亦轮回，妄想流转，不修三昧，报尽还来，暂入仙趣啊！此就是仙趣嘅第三科，名为叫做智慈及阿难，是等入皆于人中练心，就系此将来啊，嗰十。總仙啦，我話是等，都係在於呢個人道之中啦，去鍛鍊佢嘅身心，咁啊以人中練心，特不修正覺，佢所修咧屬於呢個邪悟啊，就唔係依佛呢個正覺之法而修，佢所修完全係邪法，係邪悟，咁啊叫做不修正覺，佢就別不生理啊。他因為未曾得到出世解脫，由於他亦都是有心咧，咁啊修此嘅仙道，希望長生不老啊，希望永遠不死，所以等佢修仙成功咧，佢就別不生理啦，別不到呢個長生嘅道理，咁啊壽千萬歲啊，咁佢嘅壽命咧動不動咧？都是以千萬歲計的，他們遊子深山，又畫大海島，或者呢是妻子於這個深山大嶺，或者呢在於這大海之中，其中一個孤島裡面，當然呢深山大嶺，或者這個大海中一個小島，那你在那個地方來居住呢，當然一般人就唔容易去到嘅，咁啊叫做住於嘅人境，嗰個思慾輪迴。嗱，無論你修仙成功，你嘅壽命亦都無論你有千萬歲咁長，但係你如果不依佛嘅正法而修，始終咧冇法子得到解脱啦。我話思慾輪迴，等到你呢個千萬歲咁長嘅壽命嘅仙道啊！嗰啲福如果享完啊，咁啊仍然咧，除你生前各種嘅業力啊， 嚟到散入去或为人，又或为天啊，或者堕于三恶道都无有一定。总之咧，你唔依佛嘅正法修行啊，永远不能出世解脱。咁啊，即系在呢个六道轮转啦。我话思亦难，你即使受千万年，仍然咧难免啊呢个轮回生死之苦。我话思亦难，佛阿难，诸世间人就不求常住，未能舍之妻妾恩爱。嗱，此就别住七趣波中啦，属于第六波啊，名为叫做天趣，亦都可以讲七趣之中啦。现在所讲属于呢个天趣嘅道理，咁啊又分为两波啊，咁啊初波系跌跌之天，咁啊又分为三波。现在咧系讲呢个六大天啊，因为天咧就有六大天，有色大天，有无色大天。咁啊，现在我哋首先就要明白啊，何者咧就叫做六大天咧？咁啊，又分为三科，现在初科总标六天之一，即系你想生到六大之天嘛？咁啊，亦都有生到六大天啊嗰种嘅恩来。咁话安啊，个诸世间人就不求常住。咁啊，佛话阿难啊，咁啊，世间上咧有一类嘅人，佢嘅志向来得下劣啊，佢就冇呢个出尘之志，咁啊不求呢个常住极劣之道。佢话诸世间人，佢就不求常住。嗱，呢个常住之道咧，咁啊即是不生不灭之道。嗱，生嘅就系讲佛道啊，浅嘅就声闻缘觉道。他未能夠捨之妻妾恩愛，就是一類人，他既然不求這個不生不滅之道，他的志向呢就下列，沒有這個出塵之志，所以他仍然呢以屋子裡面這個家庭之中妻妾煩惱與共，所以未能捨離這個妻妾的恩愛。第二邪淫中心不留日，情形生明，命中之后轮于日月啊，继而是一类名叫做四天王天，指为欲界的第二方面啊，跌至六天之上。就特别解释六种天啊，佢嘅形象咁又分为六科，现在初一科嘅四天王天就系从我哋呢个人间咁啊向上望啊。第一層天咧，即係六欲天嘅第一層，就叫做四天王天。各位於邪淫中就心不留日，等於話咧，對於自己嘅妻妾呢個欲愛啊，已經咧係滿足啦。所以佢對於呢個邪淫呢一方面啊，就心不留日，等於話佢只有呢個夫妻嘅生活啦。除咗咧，佢就冇其他呢個邪淫嘅欲意。一情嘅人嘅生命，咪因為修呢個直淨嘅功夫，咁啊心不就叫做情。但係呢個心不動啊，能夠定下嚟咧，佢就生出一種智慧光啊。咁啊呢種智慧光能照物，名為叫地形。因為地手發光。咁啊，叫做生明啊！嗱，平常講修上品十字就令生天享福啦。咁啊，始終咧就以十字為本。嗱，咁啊，清明生明啊，就係為呢個欲界天之恩。咁明咗之後就輪於日月啦。咁啊，此一類人就接受之後，佢個神魂上升。咁佢所住之處咧。就是在这个须弥山之中，与这个日月天呢是相邻近的。那么一类名叫做四天王天，那么此就说明此一类呢叫做四天王天。那四天王就是在这个须弥山腰的地方， 東方叫做時國天王，南方叫做生長天王，西方就叫做廣目天王，北方叫做多聞天王。咁啊，此天離人間42000里巡，佢個身長就75丈啊。咁啊，人生50年先至為比天一壽爺。咁啊，佢個壽命係500歲啊。若果以人生嘅歲數嚟計咧，佢哋有980000年咁長壽。嗱，於比丘國係任愛微國，於淨居時就不絕得全味。命中之後，飄逸月明，雖人生醒，佢如是一類啊，以為叫做粗利天，此就係別住六天之上嘅第二科啊，名為粗利天。咁啊，即時咧係33天啊，咁又係即時咧地高天嘅最高處。第二幾妻房啲仁愛嘅微博嗱，咁啊上嘅四王天咧。佢哋於呢個地人就不多留日啦，就等於話咧，對於佢自己夫妻呢個生活之間咧，咁啊仍然咧係保持深厚噶。嗱，但係此一天啊，即係粗利天，咁啊佢進一步等於話佢個禅定修養功夫深咗啊，佢就唔單冇呢個禅啊，即使與呢個自己嘅妻房。佢嘅仁愛亦都少咗好多，微薄好多啊！咁啊，當然佢個功用就比前一啲勁啦。各位於己妻房就仁愛微薄，各位於淨居時就不得全味啊！嗱，咁佢修行想生到天，咁當然就以十善戒為本，咁啊，同時亦修禅定啊，啲想像。而己咧，在一個寂靜嘅地方嚟到靜坐修定，可惜佢仍然有呢個慾念啊！咁啊，慾念未除，未能全心一意咁修定，在修定期間，因為仍有慾念，所以仍然咧，佢個功夫係有走作啊！咁就叫做於靜居時就不。不完美啊！即係於呢個靜居打坐期間啦，唔能夠完全到呢個禅定功用嗰種嘅禅味。點解咧？因為慾念未除。但係雖然慾念未除，咁啊佢啲定功咧就比前一天超勝啦。就因為於幾妻房都已經係仁愛微薄，佢就命中之後。飄逸月明，居人間境。咁啊，佢寫壽之後，佢個神魂上升啊。咁啊，佢住響邊處咧？佢就住響呢個西岐山嘅山頂啊，即係地居天咧最高之處。咁佢就飄過呢個四天王天所住嘅咧，就係西岐山腰啊。因為佢住在呢個西岐山頂，咁啊，亦都。超過呢個日月個光明，因為日月光也只過在呢個西岐山嘅山腰啊，與呢個四天王天咧係接近，係為鄰。咁啊，現在佢居住呢個西岐山頂個粗利天之上啊，所以亦都咧超過日月明。咁啊，如此一類，嚟到就粗利天啦。咁啊，接住此一類叫做粗利天。嗱，粗利天即時係33天啊。嗱，天帝俗語稱佢為叫做玉皇大帝啊。嗱，咁啊，此天四方各有8天乘32，以共當中啊帝釋宮成為叫做33天。咁啊，此天離人間84000里巡。咁啊，身為150丈啊，咁佢人間100年就為比天一壽爺，壽命咧係1000歲啊。如果計呢個人間嘅數目咧，佢就3600000年咁長壽，就地居天咧係最高處，咁啊再上咧就名為叫做空居天，係以呢個虛空彩雲咧係為住處。不逢玉暫交， 去无之益，与人间受众小众多，命中之后，与虚空中朗然安住，日月光明，常照不及，是诸人等自有光明，如是一类，名曰须弥摩天。呢一段经文特别是六天之上嘅第三科啊，名为佢嘅须弥摩天。咁啊，即是咧系时分天。阿冯玉湛家就去无之益啊，因为佢仍然属于肉界天啊嘛，有呢个肉欲之事。所以话冯玉湛家佢未曾舍离呢个妻妾嘅恩爱，咁啊仍有呢个男女嘅欲事啦。但系个冯玉湛家只系咧，好似逢场作兴咁样，佢逢到咁嘅姻缘，咁佢就交合一次啊。但系佢交合之后咧，即系过咗啦，佢个心啊，对方才所做呢个玉事咧，永远咧唔会再知忆嘅，佢永远咧唔会再想念嘅。咁啊，呢种功行就水泉嘅两天咧。就来得超胜啦！佢话以人世间就系动少就胜多，佢常常在个禅定之中，咁啊佢个心咧就好少手作啦。点解咧？就因为咧佢对呢个欲念啊，根本啊佢就冇咗呢个思念啦。只不过咧系逢场作兴而已，所以佢心常在静中啊。佢呢個心咧係少有手作，咁就叫做重少而靜嘅時間就多。咁離中之後，於虛空中就朗然安住啊！咁佢捨身之後，神雲上升，佢就高過呢個須彌山頂啊！呢、這個鋪利天啊，佢哋於空為住啊，所以就安住虛空。佢因為定力之故，令佢保持而不下墮啊！住在呢個虛空之中，以呢個彩雲嘅為地，屬於空居天咧，係第一層天啦。咁就唔同方才所謂嘅四天王天同呢個鋪利天咧，就以地而住，屬於個地居天。現在禅定功夫深進啦，咁啊身心空安，所以不以地為住啊。以虛空而住，咁佢就朗然安住啦。依個虛空之中，佢日月光明個上照不及啊！由於空居太高啦，咁啊雖然山腰嘅日月光明啦，向上照都照唔到佢嘅地方。佢話是諸人等就自有光明啊！嗱，咁啊既然日月個光明都照唔到呢層天啦。咁啊，如得啲神天啦，咁啊有冇光明咧？咁啊，當然係有嘅。佢話自諸人等，咁啊佢自身咧係有光明，唔單話天生有光明啊，佢所住個宮殿，咁啊亦都有光明，咁就唔需要假設呢個人間嗰啲日月光明嚟到照咯喎。咁啊以呢個蓮花開合啊嚟到分宙嘅。蓮花開之前，咁叫做日，叫做晝啊。咁啊，蓮花合啦，就叫做夜啦。第二一類名叫做須彌摩天，指就係結明啊。咁啊，叫做須彌摩天，中國話叫做時分天，以天為人間16000由層高，身長225丈，佢人間225。为比天一昼夜寿命2000岁啊，以人间数计咧系7200000年。